欢迎收听 Pops 音乐，我是古月，请欣赏一组新世界音乐，曲目有《女儿红》《千江水月》《角色》《青春雨》《吉普赛情人》《追寻》《情妇》。 Thank you.

Thank you.